而是待解的谜题。 轻轻悠悠淌流水，水清动人，三三和和岁月风，风光无痕。淅淅沥沥春箫声，手摇千年情多长，有多痛我无自想，忘了你有孤单魂随风的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，这红尘的战场，万马有谁能称王？